锵锵奥运星，今天晚上从8点开始， 没精神了。 中国许多地方万人空巷，哎呦，我就想起啊，香港都万人空巷，都看着这个女排。我想起当年老女排这个世纪大战的时候，就是万人空巷了， 还特地配上宋世雄的声音。 哎呦，但是结果咱们现在离得远呢，你知道当时场馆是什么气氛？我们有一个独家的这个采访，也先给传递一下。这个采访啊，我们采访到了这个郎平的女儿。中国话说的都不是算特别好， 在美国 就在场馆， 你是派去做内奸的是吧？哎， 但是你要说这个呢，我事先得跟你说说这个现在这个媒体大战，我得怎么样的你能反映这个事情，我才能介绍出这个哈。这首先，比如说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，那有很多这个网站支持我们，比如说首凤凰网、这个新浪网、很多内容给我们提供，而且还把我们节目挂在人网上，我们要向人家鸣谢，对吧？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还要向一个网站鸣谢。这个网站是奥运会的这个官方这个网站搜狐啊，这个搜狐的老总张朝阳，他去看了每一场比赛，几乎就跟个现场报道记者似的。今天呢，他就挤在这个郎平的女儿身边，哎，但是搜狐也给我们讲条件了，说你要播我们这个独家的这个采访，这是我们老张朝阳联系的，你必须给我们有充分的这个体现， 给他面子， 也应该对吧？ 对，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呢，就不得不是张朝阳和郎平女儿的合影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当时就在比赛现场场馆，通过手机，我们的这个女主编的左一彤进行的访问， 电话联系。 所以你看上去可能有点支离破碎，但可以反映郎平母女的心情，好吧？先反映这个郎平女儿和张朝阳的心情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电话采访，很短。 现在呢，大家呢还是很友好的对郎平报以掌声。现在刚才中国队已经退出了，大家都一直在欢呼。中国队这次打得很不错，但是美国队呢后来水平越来越好。尤其是郎平呢，当然是对中国队比较了解了，所以当然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了。那个郎平的女儿白浪呢在我旁边，她也是很复杂的心情，因为她首先为她妈妈喝彩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也是为中国队打输了，也是有点不太高兴，所以是一个矛盾的心情。 白浪你好，你妈妈带领的美国队刚刚打败了中国女排队，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？ 这个比赛打完了，我心情挺高兴的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高兴，因为中国队输了这么惨，因为中国队打得特别猛，特别好。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特别好看。 打败了中国队以后，作为美国队的教练，你估计你妈妈现在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？ 因为对她工作她特别高兴，因为她的队成功了，但是当一个中国人她也想要中国队成功，因为为了国家爱国家就喜欢中国。 在美国受教育就学会把人分开了，就民族意义上的人跟职业道德上的人，你看他把它切割开来。 但是啊，这个比赛刚刚结束，余温尚在啊。我觉得这个 网上怎么反应？ 哎呦， 什么意见？ 我跟你说，哎，今天看的真是郁闷。郎平既然那么了解中国，再跟中国队比赛还指指点点，岂不是对中国队很不公平吗？郎平倒是赢了，可中国队输了，该高兴还是该失望呢？你看下边就开始骂了，骂街，说这话的就是脑残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不找自个儿原因，找别人原因，就是懦夫和庸才的表现。郎平当教练今天这样是他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本分，人家作为主教练有责任指导美国获胜，这点没错。就像巴西人斯科拉里执教葡萄牙队，还要带领葡萄牙对阵巴西，你能说斯科拉里卖国吗？他也做过自己国家的教练斯科拉里，然后做外国教练，这是一种职业。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惧怕别人强大，而是希望和强者去竞争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身水平。 哇，这水平也挺高的， 这水平很高这个很有觉悟啊，我觉得。 那个希丁克不是也带着这种俄罗斯队把荷兰？ 在欧洲杯的时候，前几个月欧洲杯，希丁克带俄罗斯去干掉荷兰，而且那一场他是用的是最荷兰的风格，就连荷兰媒体都说他们比我们还荷兰，这样子来干掉荷兰。但这个事呢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看，就是说郎平像这种外教军团呢，从长远的意义上讲啊，这是证明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体育的项目很强大。比如说像巴西现在注册的职业球员有100多万人，绝大部分都在海外踢，不止在海外踢职业赛，有的还加入了日本国籍， 成了日本国家队，葡萄牙籍成了葡萄牙国家队，这说明什么？巴西足球厉害， 波兰队就有一个巴西籍， 对啊对啊，就是， 还有中国的教练现在到处都是，你看你看跳水啊，你不是他一个人跳完水以后总有个教练的照片的吗？你回头看又是一个中国的， 对啊， 回头看又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跳水队都是中国教的， 这就说明我们跳水强国， 只是他们没教到把中国打败。 来，对， 但是，哎， 这个就有这么一条， 但是就说美国队今天打败中国队，跟这个教练郎平这个居功至伟吧？ 那当然了， 绝对的吧， 绝对的， 因为确实是孙子兵法嘛。人家仲满就是说是那个中国击剑那个，就是说他学孙子兵法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哎，有网友说了，仲满的教练 就法国人嘛， 法国人呢？ 哦，那天啊，吓我一大跳。嗯，他们决赛的时候嘛，你知道黑蒙蒙的嘛。嗯，后来一宣布结果了以后，一个外国人出来跳嘛，那我以为是他们赢了，后来才知道这个法国人是中国的 教练。这是中国教练。而且那个包尔， 这是世界最好的教练。 你知道他一个人训练出过70个世界冠军， 都不是一个 国家人，一半意大利人。然后因为法国呢是剑击强国，你们注意剑击啊，他的这个裁判的标准用语是法语，这他们的国际。 对。 然后呢，所以这个包埃尔是他们的国宝。那么他为什么好多人跑到中国来教呢？中国剑击不怎么样，他的说呢，他就是我就是要把剑击带到中国，所以他这回很高兴。 你知道他推广程度怎么样？我朋友告诉我，他在内地的地方洗脚啊，洗脚的女孩子现在也知道剑击是45分决定胜负的。 哦，是吗？ 这有 推广了， 这 连续两场中 国 就一剑输掉 嘛。他其实是帮了法国非常牛的运动， 对，推广了， 对， 但是这个理性上我觉得是对，理性上是中国女排这次退了一小步，中国的观众进了一大步，但是感情上我还是接受不了。 现场观众好像听说给这个郎平都是 走的时候也给掌声， 热烈， 因为女排啊，太多集体记忆了。女排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就像美国人圣诞节以后的橄榄球一样，超级杯一样，就是一个女排，你看这么多领导都来看了。 所以啊，尽管你们说什么希丁克啊、斯克拉里什么的哈，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 就郎 平的心情。 对， 因为我告诉你，他不是希丁克，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中国人，而且是老女排的，他是受这种教育、这种集体记忆长大的。那么我觉得他的心情肯定也是挺复杂，一方面这人要敬业嘛，要这样嘛，就是肯定是要全力指导美国队打败中国队，但是真的打败了，这个心理啊是不是也是， 但是从客观效果来说他两面都受到重视了，他只有打败中国队，中国队才把他真的当回事，否则的话中国总觉得你在外国教， 我觉得中国人本来就很当他这回事了，就你别说像郎平，我觉得你不只是他心里复杂，中国人心里也很复杂。就这个跟斯克拉里、希丁克的另一个情况还不同的地方在哪呢？就是说，斯克拉里也好，希丁克也好，没有试过做球员，去把国家带到冠军。 而且带上了一个所谓民族的梦。 郎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民族英雄。 对， 他是现在 他是能够举火炬的， 对，他在这个民族英雄领着外国人，是吧？又打败了他的小师妹， 但我们也会仍然会，所以为什么观众看到他走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还给他掌声啊， 对， 我就心里面也是服他，就还是觉得 就 是 这些现在看来咱们中国人呢，道理都明白， 都明白， 但是感情仍然是复杂的， 对对对， 因为女排是承受了太多的梦，太多的。 先去下广告，还是和平嘛？和平大战最后还是要收获和平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看这个网友球迷啊，我发现有些人他很有意思，所以其实啊，他们也是有点那个，你不也不好说的朝三暮四，还是说翻脸不认人。我觉得他骂你的时候你也不用过分难过，因为你会觉得哈，你比如说张艺谋弄了个很好的开幕式，马上你看这网友就说他原来拍那些大片我觉得是垃圾，我就骂他，他现在这个开幕式好了，哎，我说张导演牛，这体育也是这样，你打赢了就好，下一场输了你看就是靠中国女排实力下滑那么厉害，打成这样，这什么什么的，哎，当然还有人这个提出这个问题：体育真的无国界吗？那科学是不是也无国界呢？那些中国的科学家在国外说不定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，这该怎么说呢？ 这本来就是这样。 现在有很多体育，包括像游泳的训练啊，其实基本上是一门科学。 所以这个也是提出了很严肃的问题，就是说像以前东欧的东德的一些教练啊什么，这个当中有很多科学的成分。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跟国家荣誉拴得非常紧，就像冷战时期啊，那个时候他们说 国家机密， 一个是金牌，一个是太空。这个是美苏超级大国竞争的最主要的标志。 你比方说 那个时候就是国家秘密， 像我们在水立方赢回的第一面的金牌，就我们中国，那都是去澳洲学的 啊， 对吧？因为澳洲是游泳强国嘛，那现在的游泳强国嘛，起码是那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去跟澳洲学它最先进的这种游泳训练的方法。所有的运动的训练方法都是个科学体系，每个国家强呢，它自然有人就会外流，要不然呢就大伙就冲着往进去。你比如说像当年，当然这个是个不大好的例子，其实说我们骂国足当年不是也派人去巴西学吗？ 学国足学到了。你看最近有人给我发手机短信息，国足跟巴西学到了招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跟你讲，中国的这个男足进攻基本靠走，传球基本靠丑，停球基本靠手，是过人基本靠吼，防守基本靠搂，射门基本没有。这技术能流通天下吗？ 这个也能，这个也能。 不，基本的情况，现在的形势是三大球没得玩了，就大的球都没得玩了，小的球呢个个都赢。 哎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冷门出来了，今天就是中国队赢了中华台北的棒球， 真是！ 我跟你说，这个网上 业余水平， 对， 听说台湾同胞非常不忿， 气炸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很爱看棒球，我在台湾长大嘛，就我是棒球，就这年老着急没人拽了，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台湾人对棒球啊，是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整个岛的一个岛际。就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，而且他们很看重，就觉得世界四强 就像大陆对女排这样的感觉， 对，没错。那然后呢，大家都一致认为今天跟这个大陆队打，这就是玩玩。 对， 然后大陆队呢是入场前的时候啊，记者访问说，今天呢我们还很多方面要向我们台湾同胞学习的，打得不好要大家多包涵。结果8-7赢了台湾， 偶然的吧。 很难讲，就是他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台湾呢我觉得太轻敌，而且还有一点，就台湾是昨晚跟日本刚打完10小时又来打第二场，所以台湾民进党那帮又闹事了，又来，你看这个赛程啊欺负我们，矮化台湾，台湾不公平，怎么样就又来了， 我们累坏了。 对，但你们都不看棒球是吧？ 不过 咱也能懂啊。 不，明天跟德国的男篮更值得关注。其实我觉得排球啊，你知道，冷静的看，排球是在中国特别热的。中国是把排篮排足啊作为叫三大球，其实客观的知道，在世界上哈，排球跟篮球跟足球的地位完全没得比， 没办法比的。 那足球是2008年就进奥运会了，篮球是3几年进的，排球是6几年进的。排球之所以受重视，是因为以前苏联阵营重视。中国那个时候是苏联的这个老大哥，兄弟国家，你打得好的都是苏联，然后后来有个日本女排就老在那里斗，所以中国其实排球的位置，包括这次的中国男排，你将来也是没法看的。 我跟你 也是一路被人欺负。 你们俩讲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什么话题啊？你知道现在北京都在聊什么呢？叫范儿正不正？比如说这个鸟巢附近的这个的士司机是吧？这又说师傅您这范儿真正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范儿，比如说杏黄色的衬衫。打领带，白手套，是吧？说话，甚至有的的士司机能背《论语》，能背《资治通鉴》，是吧？一开口就是说全是英文，就是说这叫范儿正。所以北京现在流行这么一个词儿。但是呢，我拿它来说什么呢？来说你们所讲的篮球和足球。这次我有机会看见美国 NBA， 看见巴西足球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啊？就是说范儿正，就是说这样的球队啊。就像那文道刚才讲，叫棒球，它在台湾有这个传统。因为当一个东西一个球啊，在你这个地区或者国家民族啊有悠久的传统，你那个孩子啊是玩这种球玩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比如说中国男篮打得非常棒，这不用说。可是呢，我看着呢，他们就还是一支运动队。但是美国 NBA 呢，我看着就像艺术家。你发现没？他也不知道怎么让我有这种感觉。比如说，他有一种节奏感。那种啪左一晃右一撞，最后那个嘣一下这么进去，像巴西足球，你看接国奥，这个传球法无定法，变幻无方，就是你根本，而且他就像我传球给徐老师哈，你感觉哎，你就一愣神，不知道怎么过去的，那种不经意之间呢，那腾一下球就到了那人手里， 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国际， 就是有、哎、要有一种运动啊，它是整个国家都很疯狂， 它很沉迷，有市场基础 都去玩， 有市场基础，有 它就会玩出这个自己的整个国家的属于国家的风格。 话说回来，中国就是女排呀、啊， 还有、哎、中国还有一个 乒乓。 乒乓 真的是， 你看乒乓就是范儿正， 可是中国是有风格的。 可是体育比赛是要有竞技的，乒乓现在转播没收视率，因为它没悬念呢、啊。你明白那个？你羽毛球现在很危险，就有悬念了。咱国足也没悬念，不过看的人也多， 所以我们很需要多找多把一些中国乒乓界的郎平啊输送到外国去，这样大家交流一下，什么时候能打败我们了， 那就 大家的 水平就紧张了， 大家 乒乓球早出去了，只是人家不那么重视各个地方嘛。要是哪一天郎平这场球引起美国人重视，排球倒好玩了。中国现在最重视的是什么？是他们说开车到深圳一个几十层的大楼上挂下来巨大的横幅，就是每天的金牌数。那个每天的金牌数啊，几层楼这么高，那个换这个数字的人每天忙得要命啊。 对， 沙拉沙拉沙拉话，全中国现在最关心的，当然女排也关心啊，但是最关心的。 但是 我们比赛 说这个金牌心理，我们你看有的香港人都不理解，你看咱们一个香港摄影师还说呢，说哎怎么这个大陆的这个运动员得了块铜牌，他讲广州话都吼起谁楼某根，得了铜牌怎么都好像死了老娘似的呢？他觉得挺难理解，铜牌很光荣啊。这咱们去一下广告， 这中国人都理解。 现在叫锵锵奥运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刚才说这铜牌的事儿，你想讲曹磊？ 对，没错，当然，因为你们说，你说家人去世了什么，这时候嘛，那不能不想起曹磊嘛。你看，比如像曹磊今天得冠军，拿了金牌，可是呢，今天才突然爆出一个很惊人的消息，就原来他母亲是两个月前就去世了，但他这两个月一直不知道，因为家人要隐瞒，就怕他呢会影响心情。那么结果大家就议论纷纷了，就说这是不是对这孩子很不公平呢？就他连见他母亲的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，也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也是为了国家荣誉啊什么。但我觉得这种事儿，你别这时候，这母亲是人家的母亲，你不能拿国家荣誉出来说事儿。没有什么比他的母亲跟他的关系更重要。 是。 就我觉得呢，这要看他自己怎么衡量。 对， 就是说，对他来讲，他是说，比如说我拿了个金牌，我对得起我妈妈，还是说？哎呀，我无论如何我要先见我妈，这个选择应该是交给她的，我觉得是。 哎，就是文道经常给我们传递这个普世价值观，是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也要用这种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下个礼拜的这个金牌数，包括压力非常大的人物，比如说刘翔，对吧？刘翔这玩意儿， 大家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块金牌， 压力太大了。 按说呢，就是说我们 不应该再关注他， 不应该再给他加压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锵锵奥运行 减压， 我们减压，我们找到了刘翔哥哥，刘他跟我三弟弟是吧？他 人家是我校友，华东师大学生， 呵呵，都往 弟 身上靠。 行了， 你师弟啊，这个唱歌唱得好，咱们呢就给翔翔对吧，放放他自己唱的歌来给他减压，好吗？哎，得看看。 真悲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，无论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。终于落下手指腹的那首歌，我听见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，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。 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，爱过你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， Melody无数动人音符在我生命，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你。 哎，希望刘翔轻松。 唱的不错， 对，他唱歌跟陶喆唱的一 比黎明好。 对， 所以就算他不拿金牌，他还可能做国奥会委员，还可能唱歌，出路多得很。 对， 基本上算了一下，假如他的金牌不拿的话，中国队也稳过四十了，现在26嘛， 对， 余下来也跳水四块。那羽毛球3-4块、乒乓球稳定4块，还有体操还有10个单项，算他4-5块，已经40朝上了，估计在40到45之间是有可能拿第一的。但是这个是你知道整个历史上哈，美国哈多数是知道，你知道52年以后一直是美苏交替，大家各7届， 对， 52年以前的11届啊都是美国第一名，除了有4次就是东道国。嗯，那但那个时候的东道国是早期啊，什么斯德哥尔摩啊、巴黎啊，基本上36年以后就没有东道国取代美国的事情了。 所以我也， 你要是这次中国这个东道国要取代美国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反正是一个转折点。 我现在也开始琢磨这种可能，就是中国最后要拿了金牌总数第一，我说这个国家呀要出事儿了，不是这么的，这叫举国 但但我告诉你有两点，第一。不代表总的奖牌会多过美国，这个是做不到的。所以第一，体育强国肯定。第二，在奥运会看来，所有这些统计叫非官方统计，都是你们自己搞的。奥运会强调的是个人跟个人比赛，它根本不主张国家之间的竞争。所以所有我们今天列的许多奖牌榜都有点误导。 你的意思， 奥运会归根结底它不主张把国家之间列表。 你的意思就是各国人民咱们意淫呢？ 那是 冷淫奥运， 冷在这。而且70到90年代苏联一直战胜美国哈，最后跟太空一样把苏联。